时间，留住画面，电视中永远。群儿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哭也甜。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是共度春天。你的群儿轻轻飞，越飞越远，飞出了我的视线。爱愁迷迷绵绵，回不到从前。 这是伍思凯作曲，厉曼婷作词，《满江》的一曲《群角飞扬》。每到这个季节，都是特别养眼的时候。那不只是对于男人来说，女人也是一样的。在街上看到漂亮、身材比例匀称、线条清晰的人，总是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，就像是看到了一幅精心制作的作品一样。不过呢，街上的偶遇总是充满了惊喜，要么惊，要么喜。戴佩妮，《街角的祝福》。 多少个秋，多少个冬，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，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。也曾想过，若真遇见，我们应该如何是好。我想我还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，不让你看到，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，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，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只好假装我看不到，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。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，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。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，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，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，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。 有的时候真的感觉这个世界好大，明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，但是有些人却已经三年五年都没有见过吃过一顿饭了。有的时候感觉这个世界好小，多年不见的人居然在同一家餐馆、同一个健身房，甚至同一个小区碰到。有的时候呢，可以相信一次缘分，

有从前还是好的，这熟透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，和你的记住了，虽然将来会成风，也许一见再相逢，说声好久不见。 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张学友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这四个字看来特别的简单，说出口可能两秒钟都不要，但是真正的让你说出来却不是一件幸福和容易的事。看过一个调查，说分手了还能不能做朋友，绝大部分的人的回答是不能，有些再见说不出口，即使说出口了也不希望再相见。音乐导航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，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听王凡瑞，时间一枪打在我身上，明天见。 我若无其事的在飞舞，眼前还是那么黑，如果忏悔前我有时间，我想我会许个愿，忍住过用那些无奈的人们，还要保有这个和平的年代，忍住保有那些无奈的人们，还要保有这个和平的年代。我把眼前的全撕碎，让这天空变得纯洁，青春像纸屑飘走了，我的脸庞在变老。时间一枪打在了我身上，我什么呀都没了。时间一枪打在了我身上，我什么呀都没了。我把眼前的全撕碎，让这天空变得纯洁，青春像纸屑飘走了，我的脸庞在变老。时间一枪打在了我身上，我什么呀都没了。时间一枪打在了我身上，什么呀都没了。我们无法逃脱，我们无法选择，我们无法逃脱，我们都无法选择。